我们这边有是瑜伽。 这个是新来的，我带来的朋友体验一下。哥， 哦，您想体验一下是吧？ 啊，我就看看。 您可以看，随便看。 麻烦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啊啊，这边是我们的这个跑步机，您看。 哦、这边 是这叫哥。 您看这边是我们这，你看教室有瑜伽，然后有普拉提 啊、 嗯、啊，那边是我们可以游泳的区域 啊、嗯哦，那是提拉米苏吧？ 啊，那不，那就是普拉提，您可能不太了解啊。您要有机会呢，来我们这儿上课就可以了解到具体内容了 啊。到这儿能 这个，您看这是我们的这个教练啊，这就是私人教练， 光荣榜啊。 哎呦，这不叫光荣榜、 啊， 这个上面都是我们的明星教练。哎，您可以约他们的课。 这是明星，我哪位不认识、啊？ 这是张伟哥哥，这是赵新义哥哥。 您看上面名字都写得很清楚。 这是刘奇乐哥哥， 这也没拍过大片，我也不认识，怎么就明星了？ 啊，我们这儿的这个明星 哦， 就是健身教练当中的明星， 特 别有型儿，个子也高，长得也帅。 你这随便看啊， 行行出状元，360行，哪行干好了吧、 哎？ 这个老祖宗都给饭。 少说话，少说话。 这个， 哎哥，今天咱们练哪块啊？ 哦哦，姐，您看这，咱们 哥， 哎姐。 哥， 姐，您听我说，咱们今天啊，先做这个有氧运动，好吧？怎么，姐您急了？ 哥， 哎，姐怎么了？哎，什么意思，姐？您事儿，您说。 气死我了！ 啊，什么事儿？您哪不舒服？姐， 哥， 您我给姐，我给您制定好了一个训练，姐您别着急，您听我慢慢说，姐。 你再在那我攒那点 EGF 可都没了。 别，姐，我错了，姐。姐，你有什么事儿您直接说。 你还叫我姐？ 对，我叫你姐。 说， 姑奶奶。 刚才咱们说的这件事儿是真事儿。有这么一位台湾女子在健身房上课，因为不满教练纠正动作的时候称呼她为姐姐，气得直写信投诉，怒批这个教练一张老脸还好意思喊我是姐姐，这简直是一种侮辱。街坊们就议论这事儿，这个服务业把客人也宠坏了，下回啊全叫阿姨婶儿。 不过话说回来了，现在这个社会啊，还应该尽量避免涉及年龄，都叫美女。 对，就是反正出来做事情嘛，那个嘴巴甜一点，都叫美女。那有男学员怎么办呀、啊？ 美男。 那咱胡同那位天津大哥说了， 那我们管女的都叫姐姐， 我们管男的还都叫姐夫呢。 当小院儿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力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72变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各位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72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72变，多联络，多接洽。主题歌小院，作曲周飞，作词小底。 蜻蜓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怀乡柳荫配成双，天棚石榴和鱼缸，雪打角楼翘飞檐，苍松一大片，最爱白雪盖古城，雾散云开似画卷。又是一年好光景，小儿们前往来往，街里街坊最亲近，凡事不往心里装。车上家里娱乐72变，白天晚上娱乐72变，有你有我还有他，娱乐72变，快乐不断，娱乐72变。

9.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荆轲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鹿配成双，天蓬十六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穿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叶鹏， 哎呦我的妈耶， 你怎么出来了？ 这怎么什么时候进去的呀？我就出来了，是不是好不容易忙一年了？ 谢谢天呀。 对呀， 但是回了家呢，其实也有回了家的一些小小的烦恼。 大过节的回家有什么烦恼？都挺高兴的。 那一家人坐在一块儿呢， 啊， 如果说老人家老问你结婚了吗，相亲吧，什么时候要孩子呀， 啊，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哎，该着急结婚啦，该要啦，再不要这个老人年纪大了， 就是啊，来宝贝儿过来，你都16了，也该考虑考虑了， 这16就考虑，这老人也太着急了， 你看16都是这么多子，16多子， 什么16， 是哪个16干嘛？ 报孙的，有后的，问祖宗去。 这个有孙， 你看你也都知道。 我就是， 你干什么来着？ 又跑我这儿来了又。 你稳定的给带个女的回来行不行？ 稳，你带女的不太稳定， 都变压器。 你瞅好了，瞅准了，你也一年一换，什么时候能结婚？什么能生孩子啊？ 是。 当然了，有很多对付的招，比如说现在不是网上都发了吗？那个老人家问你这些话的话，上联是。这个嘛，这个啊， 这什么上联这是？ 下联是 那个 嘛，那个啊，横批是阿姨吃菜，叔叔吃菜。当然这些都是一个传统方法了。 嗯， 在我看来，如果要把他们引开，舍不着孩子，套儿郎。比如说，当叶鹏假设啊，他姑姥姥又问这事儿了，一年一换，我受不了了。 他还没腻呢，姑姥姥 姑姥姥先腻了。 你孝顺的， 着急不着急呀？着急不着急呀？这个时候，叶鹏，你可以先一言不发，然后忽然间，叮，这个脑袋上有一个灯泡啊！ 这个怎么改一休了？ 真卡住。 然后你手先往上一指，一句话不说， 搁谁都得纳闷，上面有什么呀？这是 实在是不知道。 然后跟姑姥姥说：“我们做个游戏吧。” 嚯， 咱们 跟老太太玩游戏。 姑姥爷，姑姥姥。奶奶，咱们四个先玩一遍。 他们这大家太和谐了，姑姥姥跟奶奶住一块儿，这跟爷爷舅舅是一个道理。 80岁老人呢，那真是老来宝了。这一大家子人呢，给他们就拜个寿啊，拜个年呀，都是非常融洽的嘛。完了以后说，好，咱们现在玩一个叫胡萝卜蹲的游戏。 这是回老头啊。老头老太太玩胡萝卜蹲。 这个游戏不一定真的做啊，因为老人家 那说的干嘛的。 七老八十了啊，做一次这种蹲可能会 很可能有生命的危险。 这个游戏主要是为了引开老人家对叶鹏一年带一个的这个事件的注意力。 我看他多恨他们了。 老人家一听，哦，这个游戏，哎，在踌躇迷惑之间就忘了刚才问什么了。你们真的是过年家里一大堆人吗？ 还行，没那么大堆，一般来讲这个七八口也就是这样的。 是分拨分批的玩呢，还是大家伙一块玩？ 在家呀，都是该玩牌的玩牌， 对，哎，该看电视的看电视， 该睡觉睡觉， 该聊天聊天， 该聊天聊天吧，肯定分拨嘛。所以你，如果大家亲戚之间不太熟，那么 这三十晚上还有不太熟的串， 就是这家正好是赶上这个新媳妇进门啊，为了缓解一下这些气氛，你就得想象游戏啊，对吧？ 他就玩萝卜炖的，这更缓解不了了。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娱乐七十二变， 喝 喝又喝。 你呀、 啊，啊，喝我。 哎呦，好久没看见你了。听说您最近喜事临门呐？ 对，我升官，生孩子。 喝 喝。 哎，你看这酒很不错的，这是一个法国大产区的普热特夫特的主帅。 喝到少不都说出来了？你嘴什么喝？你看，该结账的睡着了，这种人，雕虫小技，我还在乎你？结账走人。 先生，您要个代驾？ 不用，我也没喝酒，要代驾了呗。 先生，您来个代驾吧。 不要了，谢谢。 先生，没有代驾很危险。 有代驾也危险。 先生， 先生一杯酒，亲人两行泪。 先生 。来代驾吧， 哎呦， 还挺齐的。别来这套，我懂。 先生， 你们俩为了争活愣说拐弯门口有代驾。 先生一口酒，亲人两行泪。 得嘞，我就让你们这两行泪流出来啊。 那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亲人两行泪啊。 喝酒不开车啊。 累了。开车走人。 先生你好。您好。 您好， 请把您的车窗。 您好， 请把您的车。 您好， 请把您的车窗。 您好， 好了吗？ 您好， 把车窗摇 下。哎，您好， 这么大酒气啊？ 嗯，您好。 现在对着这个酒精检测仪，请吹气。 好。 我不让您舔我这酒精。 舔酒精干嘛呀？我不拔牙。 我让您吹一口气， 轰！ 结果我看一下啊，哎呦，这个酒后驾驶啊，您下。 您好， 您先下来。 哎，哎呦嚯，您搀我一把。 你知道酒后驾驶属于重罚吗？ 是啊，两行泪呢。 这样年酒驾 没喝， 没喝这个测试出来这么高的一个酒精的含量， 错了。 对此您怎么解释？ 我不用解释。您好，哎。喂，兄弟，来呗！我是酒驾被查了，就拐弯路口。对，你好。 哎呀， 你好， 大好，我来了。你把我怎么样了？ 您是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我问你什么意思？我朋友呢？人在哪儿啊？ 你朋友谁是你朋友啊？ 你连我朋友是谁都不知道，你胆儿不小、啊、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管你是谁，爱干嘛干嘛的。 我是交警。 你爱在哪儿警在哪儿警，我怕你吗？问你呢，我怕你吗？ 行，快吹一下。 吹，我这人从不吹。 让你吹一下这酒精测试仪，快吹。 吹， 你们吹一口。 对， 你们擦了， 喝你这人叫板呢！你不服，咱俩来、啊。 你 一对一瓶，我在这已经下来了，您看不见。我站这儿呢，你把我怎么样了？你摸摸我， 吹是吧？ 吹，什么我就吹。 你们擦了， 我不吹。我都说了， 我跟你说最后一次，你要不吹的话，你等着呢。 我跟谁吹？ 冲着他吹气，吹。 吹，我就不吹。 你给我擦了。 我给你擦的。 队长， 谁 让这催咱们这个 谁 酒精检测仪的？ 对，先把人交出来，我是带人走。 一看你就喝了，你喝多了，我告诉你。 对了，我喝了。 你喝了你还酒驾？ 我喝了，你把我怎么样了？我是来救驾来了，我救驾来，你不服？你不知道唐王被困于泥河吗？ 我在这儿呢， 哎， 这屋呢， 在这儿呢， 这儿喝嘞。 哎，好了，我带着酒来的，毛良月五台，我都，你喝哪个？ 你， 我，是我带来的。 对着这儿， 哪儿？ 笑一下， 哈哈哈！怎么着吧？ 178。 哎，这也管用？ 你血压那么高呢？ 你们俩都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啊！ 哎，醉。 圈一块。 谁醉？